聖誕又好，過年又好，乜都係啦。 清明啊， 啊清明又 重陽都歡度， 歡度清明啊，歡度重陽， 其實係啱嘅， 啱啊呢樣嘢係嘛？點解咁講咧？誒，今日我哋好啊，好榮幸有個嘉賓啊，就係阿蕭恩豪博士，佢就係呢個中國語言文學系嘅，係嘛？咁所以即係對語言嗰方面真係要挑剔下。 唔好咁講，唔好 千祈唔好叫人哋歡度清明節或者重陽節啊，即係。搶噏都唔係幾好嘅，好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米哈啦，今日晚先。咁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咧就叫人民精神不精神。係咁啊，講到人民精神咧，咁呢啲題目都係有啲米哈以前午夜廣場嗰啲時代嚟，即係嗰啲風格，即係好興啊嘛！你哋係咪先？就同廣東話真係稍又唔同，咁唔緊要嘅，係好嘅。係咁啊！人民精神其實即係可以講中東方又得，西方又得。咁啊，今日我諗主要係講翻中國，係咪咁啊？ 廣東廣西啊嘛，咁就 啱兩樣都講得， 講中國又得，係咪啊？即係人民精神，但係我哋一般近代或者我哋大學裏邊接觸咧，又的確講多啲西方喎。 係， 即係因為可能大家一講人民精神，大家立刻會諗起可能是文藝復興時期，即係講人本主義啦。咁所以講到人作為一個去量度萬物嘅尺度啊嘛，即係相對於即係舊時代嗰種神學觀係嘛，即係舊時代就係、是、哦所有嘅事情無論真善美都好啦，甚至於生活，我哋見到嗰個標準咧都係以神嗰度嚟 出發嘅。最初最初嚇、 去到人民嘅即係所謂主義就係話，是不是人可以即自己做回話事了、我們用人的準則去判斷真善美，判斷生活標準，開始就討論人民精神這件事。 對，那蕭恩豪呢？ 我接觸人民精神比較多，可能真的比學校咯，其實真係用實際例子咯，真係人民精神。譬如我哋講即係人民相關學科係啦，咁係啦，即係譬如中文、英文啦、哲學啦，又或者係藝術啦、 歷史哲學 係啦，即 係心理啦， 都比較廣泛或者係比較豐富嘅係啦。咁學校多就係希望無論你自己有專業以外，其實可能好似米哈咁講，真係即係你要博览其他嘅嘢，系啦，去到从外到内，去到了解究竟何为人呢，或者人与人之间，或者人同其他嘢之间个分别系点样样？ 呢、這个都同刚才讲话，即系人民精神或者人民主义同文藝復興的關係，就是當年所謂的文藝復興人就是一個博學的人嘛。 是啊是啊。 個博學就是你在無論是文史哲甚至科學，其實 冇錯， 即是你需要去掌握緊人類文明的知識，然後通才，咁所以才能夠去發揮一個人的、就是、最大功能。 係啊，其實、中文翻譯這個 Renaissance Renaissance 就是復興或者再生啦呢樣嘢。咁但係咧，即係唔知點解翻譯咗做文藝，其實唔止文藝啊，譬如建築啊、畫繪畫啊，好多方面。其實應該正式嚟翻譯咧，應該係人民復興。 嗯， 即係話咧，即係最初文藝復興之前咧即係大約係十三世紀之前咧，咁中間咧，讀乜嘢咧，我都睇過，即係當時嘅人讀咩咧？讀神學啦，讀修辭學啦， 所以中世紀嘅時候， 係啦，中世紀嘅時候嘅歐洲啊，即係讀數學啦，讀天文啦。咁點解要讀天文咧？因為上帝或者叫天主啦，創造咗天地嘛，創造萬物啊嘛。點解我哋研究生物咧？因為嗰啲都係上帝創造物出嚟噶嘛，佢嘅 creation 出嚟噶嘛。咁所以即係甚至你讀呢啲學科咧，唔係因為佢同人有關，而係因為佢同神有關。你明啊？咁所以其實你，但係咧就去到啊米哈都講過啦，文藝復興嘅時候咧就唔係啦。我哋點解研究一啲嘢咧？就係因為呢樣嘢同人有關嘅，或者人想出嚟嘅嘢諸如此類。所以文藝復興咧，於是啲人就諗起文學啊、藝術啊嗰啲，其實唔係嘅，係應該係人民復興先。 因為所謂嘅復興其實就係復興翻古希臘、古羅馬。古希臘嘅時候，其實所謂嘅哲學咧，都係一個涉及埋科學。 乜都爆噶啦！ 文學嘅一種即係嘅討論， 乜都有嘅。咁 所以 嗰 個復興就係啦，即係例如四因説咁先算啦，即係理解緊係物理因係嘛？等等嘅即係種種嘅因為乜嘢嘅東西而出現呢個存在？咁其實本身唔單止係形而上學嘅，亦都係涉及喺物理上邊啦，甚至生物上邊嘅理解啦等等咁。 甚至人應該點過生活啊？咩叫好嘅人生啊？咩叫幸福啊？男女之間點樣相處都有嘅。政治更加有添啦，係嘛？所以其實即係當時嘅 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嗰所謂學院派啦，即係佢哋有個 academy 係啦，就其實乜都學嘅，百科全書嚟嘅，即係因為嗰樣嘢都係，但因為嗰陣時已經唔係點理奧林匹克山上嗰啲神，同我哋冇乜關係啦，即係知荷馬時代啊、木馬屠城記嘅時代咧，就神同人嘅關係好密切嘅，啲神仲得閒無事咧落嚟凡間溝下女啊諸如此類， 係咪溝啊？嗰個字啊，嗰個字個動詞好似通常都唔係溝啊，宙斯做親嗰啲都唔係溝， 即係電台好似唔係好適合講嗰啲字。總之即係嚟搞我民間嘅好多凡間嘅好多嘢啦，咁但係即係到咗。柏拉圖啊、阿里士多德就唔係啦，即係開始從人嘅角度去講嘢啦。咁即係，但係咧，一去到呢個大約係三幾 AD 啦，我都唔係好記得啦。即係自從呢個君士坦丁將天主教變成國教之後咧，就唔係啦，都係讀同樣嘅嘢喎。但係咧就變咗嗰樣嘢個理由完全唔同啦。因為我哋要了解啲星宿點樣行啊，星宿點樣行、啊， 係彰顯神嘅創造。 冇錯啦， 所以咧，我哋去近年成日講創意學啦， 其實 創意呢個字或者個理解都係好近代， 咁咪好神學。 因為曾經創嗰個字係屬於神嘅， 梗係啦，人點樣創？ 係啦，但係去到文藝復興時期就係開始大家覺得，唔係喎，可以有個人化嘅創意，即係話係有個天才論啊。 是 天才是不单单是神去突然间在某一刻呢即是突然间祝福你所以你可以创作而是你本身就有个内在的天赋可以去创作咁先人才能够去掌握创意嘛同埋之后可以训练创意。 这个就讲下英文啦是吗即是最初我哋讲人是什么呢人叫 creator 嘛即是上帝就是 creator 嘛我哋就俾上帝創造出嚟嘅 creature 嘛，啊，咁不過即係頭先大家清楚啲就叫 creature 咧，因為嚟自 create 嗰個字噶嘛，咁啊 creature 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嘅creation 啊，即係你嗰啲木啊、樹啊，或者啲動物啊、生物，其他嗰啲都係全部 creator 係乜嘢咧？就係神咯，就係上帝咯，就係天主咯。咁人只不過係 creature 啫嘛， 因為佢係不能被創造同埋不能被動嘅嗰個第一因啊嘛。 冇錯，即係你有乜權又即係因為通常我哋講創造就係由無到有嘛。係嘛？唔同話發現啊，即係你係啊。咁你由無到有，人點可能由無到有咧？咁你只能夠就係話我哋執到嗰啲嘢，將啲嘢溝埋點樣？哦，嘣一聲，好似化學實驗咁，即係有啲咩化學作用，於是又產生啲新嘅嘢啊。咁唯一我哋可以創造的是什麼呢就是思想即人唯一一樣東西是可以叫做由無到有的呢就是你的思想 不過我想剛才有一個很有趣就是從神去到人的過程 是 因為真的時代流轉慢慢可能人開始發覺咦有些東西是真的人或者在人民嗰個範疇裏面是做到的又或者再貼近啲講嘅就係、是，有啲人係出類拔萃到你覺得佢係咪已經去到神嘅境界咧？又或者係你唔能夠解釋到佢個天賦喺邊度嚟？咁有啲聯繫到頭先嗰樣嘢嘅，因為佢嘅天賦可能係嚟自神去到創造佢嘅。咁係咪創造佢嘅時候有啲嘢係攝多咗俾佢咧？係啦，咁係啦，即係 我哋一般都唔相信呢一套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喺大學裏邊咧教唔到創意。 係啊，仲話而家有方法嘅添啊！ 作為一個課程，作為一個可以教授嘅方法，我唔能夠去即係信服，即係係一種無可預計同無可掌握嘅創意咯。 唔係好多好多橋嘅喎。好似又話即係唔知點樣，你諗一輪食啲乜嘢，然之後就擺本簿，瞓覺嘅時候擺本簿，擺支筆喺隔離啊。 哦，係。 咁就希望你個潛意識裏邊幫你解決啲問題，或者諗起啲嘢啊。 或者係即係睡覺嘅嗰種活動啊，即係個腦部活動係繼續幫你思考問題。 係。 又或者有啲叫做咧，朝頭早三四點叫醒你啊，即係好多㗎。係中世紀，譬如笛卡爾都係㗎。笛卡爾好中意一早起身寫嘢㗎嘛。 但係笛卡爾係出名難瞓㗎喎。 係啊。 佢最後死都係因為難瞓。 咁怕凍，即係佢最慘啊！最後佢份工喺呢個瑞典嚟 㗎嘛，女王。 但其實佢係好怕凍嘅，咁結果即係多數係冷親，唔知感冒諸如此類死鬼咗啦，唔好理佢啦。但係即係好多都喺 他喜歡在床上寫東西的嘛， 經 常一寫好一張就丟下去，他那些工人就走去執執執，然後找人去再抄的諸如此類， 好羨慕的生活 各自寫作模式是真的有幾不同 的，是啊，但是那種即大家是想想一些方法，吃藥的又有啦，很多很多諸如此類，那就喝咖啡又有啦，好像是誰，是不是巴爾扎克，要是喝咖啡， 巴爾扎克要是就去咖啡的路上， 是 要是就在咖啡館， 要是喝成20杯咖啡的嘛，黐的嘛，這個人唉，即是實飲壞身體的，真是諸如此類，有些是喝啤酒啊，諸如此類，很多種方法。 當時咖啡都不是一種現在的咁樣嘅一種普遍嘅飲品， 冇錯。 其實嗰陣時係一種，其實都近乎即係一種興奮劑嘅， 絕對係啦 嘅作用， 喺藥用價值咁樣嘅。 係啦，咁兜翻過嚟啦，講完西方啦，因為今日咧阿米哈都講得啱嘅，你而家大學講嗰啲所謂人文學科咧，我哋嘅講即係文學啊、歷史啊、這個詩歌啊。另外再加心理學啊，其他嗰啲都屬於人文學科嚟嘅。咁呢樣嘢咧就係西方講嘅，就唔係中國人講嘅。 中國人點講咧？ 中國人因為咧，即係傳統儒家思想都係啦，話中國人嘅人文精神嘅發展係好早嘅，即係比差唔多同呢一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嗰陣時開始有，即係咁上下平衡啦。因為孔子都係嗰個時代差唔多嗰個時候嘅人嚟嘅。咁但係因為古希臘文化咧，後嚟就俾呢個基督宗教文化打敗咗啦嘛。咁啊，去到羅馬已經嘅翻轉頭咧，就係崇拜好多神啊嘛。仲要羅馬將佢啲神咧，好多又唔係佢自己嘅，佢係將希臘啲神改過個名， 改名搬咗。 係啊，即係希臘嗰啲叫 Venus， 係咪 Cupid 就係佢哋改嘅嘛，好似羅馬名嚟嘅嘛。其實就係愛神，又係愛神咁解啫嘛。佢轉過曬啲名，咁啊，於是又係崇拜翻嗰扎神，咁變咗咧就一路斷，即係。在呢個西方啊，嗰種人民精神咧就斷咗幾百差唔多一千年，到咗呢個文藝復興啊， 冇錯 啊，我就認為應該叫人民復興嘅，即係呢個咁嘅時候先至復興。但係咧，中國唔同嘛，由孔孟開始咧，已經即係其實由周朝開始已經唔係點講神噶啦，係咁如果我查翻咧，你所有都有講咧，就係話最早人民呢個字喺邊度嚟咧，就係、是、易經嘅賓呢個賓卦嘅象辭嗰度講嘅，佢就話咧。江油交錯天文也，即係我哋睇天文學咧，唔係睇啲星嘅喎。因為佢相信，即係大家知道傳統中國講陰陽啊嘛，陰陽即係江油啦。係啊，咁啊江油成日都交錯嘅，咁嗰個咧就係天文也，文明以指人民也。啊呢句我唔係好識解嘅。咁好啦，跟住佢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就係我哋睇天文嘅天上啊星宿啊同埋嗰啲。氣候的變化，我們就知道究竟個時間怎樣改變，季節怎樣改變，就觀乎人民就化成天下。咁呢個係最早即係、就是、中國嘅典籍裏面將人民當係一個名詞嚟解釋。 係咪相對於天文咯？係咪？ 係相對於天文，係 啦。相對天文，天文我哋就睇星宿，睇個季節嘅變化。人民就係睇緊我哋打橫望嘅。係， 我哋啲人點變化？朝代點變化？歷史點變化？諸如此類。 一個天同地嘅比較咯，係啦，即係我諗喺即係古代嘅典籍裏面，有啲係比較容易分嘅，係啦，即係上即係啲當然係概念上面相對啦，係啦，上面我哋睇即係陰陽或者睇星宿啦，可以了解到天時五行、四時變化等等，咁而。相對的我哋睇翻平地嘅嘢，係啦，即係啦，就係人係好多地喺度活動。 咁啊，同埋中國人傳統舊時咧，因為農業社會啊，其實佢唔係客觀睇啲星宿，唔係好似哥白尼啊、伽利略嗰啲咁。啊，唔理你行圓圈又好，一話橢圓形又好，一話地球環繞這個太陽轉，一話太陽環繞地球轉，對農民嚟講個問題唔喺嗰度。而係話咧，我點解要觀察時變咧，或者氣候變化咧？有幾時播種啊嘛？我幾時即係係啦？幾時又要除草？ 幾時冬收？ 啊，幾時又封？又要收成啊？諸如此類，幾時又做啲乜嘢？咁而呢樣嘢其實咧就唔係客觀地同自己生活冇關嘅，而係同我本身有關嘅。所以天文同人文其實係夾埋曬。 因為嗰個天人合一嘅層次有分好多種。 係。呢、這個最 basic 嘅啦， 嘅係啦，剛才恩慈老師講嘅就係一種生活上同個天嘅關係， 去到再講落去哲學上就係個內在同個天嘅對應， 係嘛？呢、這個就高深啲。 咁所以人民精神喺中國嘅嗰個文化個成傳咧，其實唔係好容易用西方嗰套將唔同學科分得好清楚之後講嘅。 係， 因為個人民本身就涉及埋天嘅，因為佢內在反映天喺人民嘅精神裏邊嘅嘛。 所以嗰、那個即係我諗係即係中國個人民精神真係好似米哈所講，真係兩方面啦，有虛有實嘅。咁、但係你又唔可以好似西方好系統，好似圖書館咁樣分類化，因為佢你話佢唔關事咩？佢又真係同你關事。你話佢有啲部分好同你關事咩？其實你又可以用心情，用其他嘢去到糾結埋一齊講。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中國嗰個文化精神係真係，或者人民精神係比較融匯嘅。我哋講即係融合一啲嘅，係啦。 同埋所以即係剛才恩慈老師講啦，講到孔子， 係 嘛？ 孔子 相對於即係蘇格拉底，其實我成日都話將佢哋兩個偉人去比較咧，好多嘢都似嘅。即係例如佢哋兩個都自己冇寫低啲咩啦。 係啊，學生多，正在你都有機會。 我都有 啊，兩位今日兩位嘉賓都教書， 有自己寫低啲嘢。 咁 所以弊啦，佢做唔到蘇格拉底就 做唔到，做唔到，最多都係柏拉圖。 因為點解？我都諗 老師嘅嘢， 唔係我都諗到嘅，因為咧佢唔。即係一個老師，佢唔著作啊嘛，佢就去刪下啲春秋啊、叽哩呱啦嗰啲嘢之後咧，咁啲學生覺得大件事啦。老師又冇教，又冇啲著作俾留低下邊喎。 係， 咁咧又唔派碌屎喎，咁啊唯有自己寫啦，係咪先？ 你呢個好慈祥嘅諗法。係啊，個唔慈祥嘅諗法就係老師冇留低啲嘢，點樣去支持住我講嘅嘢咧？所以我要作翻老師講咗啲咩？ 係啦， 咁 係 比較重要。 所以就變咗一定嘅，一定 係啦。咁所以比較蘇格拉底同孔子，第一個就係即係冇立到任何書啦。第二個就真係弟子多。係，但係呢個涉及咩就係、是、教育本身嘅意義。係嗱，人民精神同教育係一個好有關係嘅，即係一個因素，就係因為你唔相信人民嘅話咧，你就做唔到教育 嘅。冇錯， 係 嘛？即係如果人嘅高低或者知識嘅多寡或者智慧嘅多少，全部都係通過神。 冇錯， 啊或者祝福先有嘅話，咁就冇教育啦。 冇錯， 咁所以點解我哋話人民精神，我哋講孔子會好長去講，即係除咗佢話我哋唔好搞啲鬼神啦嚇，即係 子不語啊， 係啦，即係唔好傾，即係佢又冇話冇嘅， 係啊， 但係佢話唔好傾住先， 冇話有， 係啦。咁因為人嘅嘢都好多要傾啊嘛，咁就先傾個人嘅部分，咁啊從生活從即係家庭一路推廣住到政治，咁呢啲即係唔再多講住啦。 係啦。 咁但係嗰種個底韻就係、是、其實係相信人可以改變世界，或者人可以改變自己。咁從而先有教育。 咁事實上係喎，如果即係從即係歷史去睇咧，即係佢嗰個階級係差唔。佢又唔係話決掌權嘅階級，即係嗱，你就算係希臘都係呢個雅典都係啦，即係佢大約我都睇過少少歷史嘅，即係當時喺蘇格拉底個時代，大約有30多萬人到啦雅典，咁其中50000人咧就係呢一個所謂公民啊，其他嗰啲就奴隸同埋女人，嗰啲就冇聲出噶啦，直情喺廣場你翻屋企做嘢啦咁諸如此類。所以亞里士多德 雖然 我哋同阿希金咪講過咯， 雖然蘇格拉底對住自己太太都冇聲出嘅， 因為佢係啦，咁呢個係希臘嘅雅典嗰陣時嘅制度就係咁噶嘛，即係其實每一個公民咧都要輪流擔任呢個公職一次嘅，係為時一年，咁啊抽籤嘅，抽中你啊唔好彩啦，你去做呢個漁農處啦，咁你咪嗰年去做漁農處咯。咁另外咧亦都係抽籤同埋推舉咧就。請到500個人，就做呢、這個審案嘅陪審團啊，或者甚至有政治嘅大嘅，譬如話打唔打仗咁啊，於是成班人嚟討論啊， 唔係淨係司法嘅，仲有行政上面嘅權利， 所有嘢都係呢50000人呢扎，大約係人口嘅1/5嘅呢啲公民負責噶嘛，咁所以咧。即係佢哋點解需要教育呢？因為佢哋唔接受教育，冇一啲咁嘅專長嘅行政嘅技能啊，或者你譬如話你做陪審員咁，你都要決定應該嚟有冇罪㗎嘛？ 冇錯，都識啲嘢啊，都要 係啊，同埋你要選賢與能啊嘛。究竟你揾今年揾邊個做呢、這個佢哋嘅行政長官？佢哋一年期嘅啫。咁你又有呢個問題喎、諸如此類喎、咁另外其實差開一筆講啦，即係西方有樣嘢好嘢。就是話咧，官員嘅問責制咧係始於雅典嘅。好多人講雅典嘅民主啊，其實嗰樣嘢唔係好特別嘅。反而一樣嘢咧， 是雅典開始有所謂官員問責制。那問責制是怎樣呢？就是你揀出來了嘛，做了一年的某個職位了嘛，麻煩你將你今年做過什麼清清楚楚講出來，哪些成功哪些失敗，哪些得哪些不得。 雅典的民主呢，相對於現代民主都有很多即缺陷的，因為 是、啊、 所以即其實如果要追溯 柏拉圖反對他就是這個意 思、啊、但是剛才我們說即中西比較呢，我又想講一下 中方、 嗯、即要講一下中國、嗯、 人民精神有個幾即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得意的位置，就是你發覺如果我們講人民精神講話在孔子的時候、 嗯、 即人民精神的作用、為什麼去到後期好像即不好顯眼、啊、其中一個說法就是相對於中國文化裡面那種集體主義、 嗯、 是 即人民精神的人呢，其實是可以分開兩個層次， 是 一個人呢是集體的人、 嗯、 即人類文明的人， 是 另一個就是個體的人， 即是概括性 和 專指特指性， 是但是在中國文化裡面所發揮的人民精神呢，就比較傾向於即發展個集體性的人、嗯、而在個體上面呢好像就少了，導致大家就去討論人民精神沒有在很長久的中國文化裏面去展現，是不是就是因為這樣 呢？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因為這個所謂集體的觀念就是西方的、 嗯、 中國沒有這件事的，但中國有一件事叫人倫網絡、 嗯、 即你大家都知道孔子的人字是仁義的人，就是企人邊一個義字嘛、 嗯 嗯、即是兩個人嘛、嗯、即是人與人的關係、嗯、即是說每一個人都生存在一個人倫的網絡上、 嗯、 你一是老豆、 嗯 一系就仔，一系就是獨子，一系咧你系哥哥，一系你系細佬，即系你是某一條村就某一條村的人，嚇、 嗯嗯嗯 啊、諸如此類。總之你是一定是生存在一個人倫的網絡裏邊。咁你點樣去做人呢？就是看你在呢個網絡裏邊，你有咩責任，你有咩義務啊？諸如此類。即係孔子嘅所謂講仁義咧，個人咧就由呢度開始出發嘅。嗯 我諗過即係嗰、那個即係頭先講兩個層次啦，一個層次可能係即係比較廣闊啲嘅人，咁、 嗯、 另一個就係即係自我發展嗰個人民精神啦、 嗯。 兩個方面究竟係點樣去到聯繫作聯繫呢、這個好緊要喎。即係我哋回覆翻頭先講開頭嗰種、嗯、即係中國式嘅人民精神係係比較複雜性嘅、 嗯 啊，即係無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甚至同我生活有關係。但係呢樣嘢將佢套翻喺頭先我哋講嗰個。大家同埋自我嗰度，你點樣去表達自我之餘，又可以融合大家呢、 嗯、 其實係唔容易嘅喎，呢、 嗯、 件事要做得到，係啦、 嗯嗯嗯， 即係你我哋而家都會遇到嘅，即係有啲人係彰顯自己好叻嘅，好好嘅，但係佢融入唔到嗰個大眾、 嗯、 有啲人係融入到大眾嘅，佢融入大眾好犀利嘅，但係佢冇咗自己，係啦，咁呢樣嘢可能就係、是。在即中國嗰種人民精神裏面，究竟你個取捨啦，當然一方面是你取捨是我選擇100%大眾噶啦，或者100%我唔理大家，我就自我，定係你會有嗰個思考，你有幾多部分係擺上擺下咧咁樣？ 人民精神的討論呢，其中一個即除了集體對個體的嗰種意願、嗯、另一個意願咧就係、是。都是即係殷浩剛才提到的，就是專攻嗰樣嘢。係，即係究竟嗱，你諗下啦，當個社會分工是很清晰， 係、 嗯、 啊， 士農工商咁樣先算啦。咁， 對。 咁每一個分工咧，就有所屬嘅職能喎。 嗯 嗯。 同埋即係生活嘅內容喎。 係。 咁喺一個咁嘅情況下，講人民精神，講剛才話咁複雜， 冇錯 嘅人民精神點樣去融合，同埋邊個時間去做咁多嘢？即係嗰個就係、是、就係、是、嗰個矛盾。 即係基本上佢係針對事嚟講嘅。我從來都講，即係西方嘅人民精神都係就係、是、針對嗰一班，即係如果喺雅典就係班公民，如果喺呢個文藝復興時代咧，就係、是、嗰班所謂手工藝人啊，呢、 嗯、 一、這個畫家啊、建築師啊， 嗯、 即係嗰班所謂有知識性嘅嘢或者有技藝嘅、 嗯。 但係中國嚟講咧，即係由儒家開始咧，就係、是、講士人。 嗯， 即系佢哋就会讲啊，譬如你一个耕田佬讲咩人民精神啫，唔关佢事嘅， 嗯， 系嘛？地力于我何有庄？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啫嘛，搵、嗯、食啫嘛， 系 咁佢唯一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佢有挣钱，又负担得起，其中一个仔咪去读书咯， 嗯， 系嘛？仲但呢个都仲要唐朝以后啊、 嗯， 即系以后啊，即系汉唐嘅时候，你根本冇可能啊、 嗯， 即系一个农家子弟冇可能上到去做官啊，或者有喺政府度有啲乜嘢。但是如果你是屬於那個士的階級、 嗯、 那你就有機會了、 嗯、 是吧？甚至商人的兒子都未必得的， 是啊，因為你個出身唔好嘛，個身份唔好嘛、嗯，大家知道啊，如果讀少少中國歷史都知啊，漢朝係講察舉噶嘛，即係你冇嗰個身份，你冇嗰個門第，根本就冇人 去傾啦， 冇、啊、人去推薦你，要講舉荐噶 嘛，你冇封信啊， 係啊，門檻都入唔到， 啊門檻都入唔到，入邊即係啲官啲朝廷都唔知有個米哈，唔知有個馬恩次存在係嘛，淨係識阿蕭博士啫嘛，咁所以佢就做咗官啦，你同我冇官做啦， 咁就好啦。 你是要到宋朝或者元朝開始有所謂科舉啦，平民百姓都可以通過讀書的時候，但 你要讀書，你做讀書人就於是就要講儒家。 這個呢很有一個現代的含義，現代含義是什麼呢？就是當你的社會有差別不要緊，即個體差別不要緊，個差別本身有階級就是一個問題， 沒錯。 而個階級如果中間是沒有一個向上流的可能性呢，其實人民精神是很難普及在社會裏面去呈現的，因為 你下面的階級都沒有向上流，我怎會跟你講人民精神、嗯、我跟你講生活，我跟你講揾食，我跟你講一個你即好離地咯，即如果我突然講人民精神， 你如果即係嗱，我哋跳咗好多步啦，其實中間做好多嘢嘅，不過我哋仲有一個鐘頭。你而家跳到而家現代社會就係咁啦，現代社會咧某個程度好似有咗，即係個社會一定有個所謂上進嘅雞胎，鋪好曬俾你。以前咧，即係我哋嗰代就好簡單啫嘛，努力讀書讀到大學畢業，咁於是你就得啦、 嗯。 你讀唔到大學畢業唔緊要，咁你咪做製作業咯，啊學師咯。然之後好啦，你就喺某個工廠度識到某一門手藝嘅， 轉科啦，所謂嘅。 咁啊，你開間工廠咯。嚇、 嗯 啊，我以前好多即係教夜校啲學生，後嚟都做咗廠家， 嗯、 即係佢讀唔成書嘅。咁你於是咪走去夜校想話咩啦？咁我嗰陣時曾經教過一輪夜校嘅、 嗯， 即係喺大學嗰陣，咁、嗯、都同佢關係幾好。咁後來佢明阿 Sir， 我讀唔到書㗎啦、 嗯， 但唔緊要嘅，工廠捱到咁上下嘅時候，佢、嗯、咪自己開間廠仔咯，做咗三四個人。後嚟好啦，大陸開放啦，咁咪入呢個內地咯，將個大陸開放，咁咪入內地咯。咁然之後咧，跟住又有即係做咗都 OK 啦，又唔係話會發一達，咁但至少佢都係叫做有成就嘛。 相對嘅啫， 相對啊嘛，即係可以養家活兒啊嘛。咁但係咧問題就係話去到而家咧，即係好多嘅人年輕人啊，即係感覺到好挫折，就係因為冇咗嗰個上流之路、 嗯、 但係而家咧，即係我哋係拆散曬。即係我哋冇以前話，即係譬如以前嘅香港啦，我唔知將來香港點啦、嗯。就一般嚟講，個家庭關係或者人際關係都唔係決定性嘅、 嗯。 你都要你自己有才能先至得。啊，你識咗啊某個人介紹嚟，好嘅，可能俾個職位你。咁、嗯、你做唔掂咧，可能一年之後都要炒你。 係、 嗯，即係因為啲公司唔可以容忍養一啲。即係所謂廢柴啊嘛，係唔得嘅呢樣嘢。 因為我諗即係我都想回應翻米哈嗰樣嘢，係啦，即係究竟即係人民精神當中係專門啦、 啊， 定係要廣闊同埋通呢啲嘢係啦。即係而家我諗喺香港學校啦，或者係生活環境裏面都好著重。專門嗰樣嘢嘅，其實即係譬如科目啦， 科 目 係 啦，係啦，即係分得好清楚。咁但係，譬如我哋頭先開始講嘅，無論係即係中方或者西方兩方面，其實都係希望你識多啲嘢嘅。其實係啦，即係個科目也好，或者係知識也好，技術也好，都係希望你唔未必係每一樣都專嘅，但係你會。有一樣專之餘，你博旁涉其他嘢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去到，譬如我哋即教書也好，或者係面對大眾也好，佢會淨係睇到你專嗰方面嘅啫，係啦。咁但係有時大家都會忽略咗啊，佢可唔可以識多其他嘢咧？而呢個人除咗呢一方面之外，佢會唔會有其他嘢去到再豐富佢專業也好，或者係佢將唔同嘅技能或者係科目去到再演化一啲新嘅嘢、嗯？我諗人民精神其中一個部分就係你要融會啊嘛，係、 嗯、 啦，啲嘢我哋係複雜啊，當然複雜啦，咁你咪學咯，學完之後你融會咗之後。你喺唔同方面，譬如西方也好，我諗即係中國也好，你咪用喺唔同嘅教育也好，或者用喺政策上面也好，你要融會咗有嗰個知識層面，你先至可以更好地發揮我。 我的專業，或者是更好地將你的專業融匯在其他的科目裡面。 殷浩提出的就是涉及人民精神裡面所謂知識的個跨學科的本質。咁呢個面對我剛才話，即係個社會個流動性開始降低啦，而個專科嗰個碎片化越嚟越厲害咧， 係啊， 其實真係好困難做到，因為大家真係好專門喺當下眼前嘅嗰個工序，而且係喺嗰個即係嗰個叫做咩啊生產線上面嗰條帶啊，其實真係面對呢一格，咁你即係好苛求佢哋講人民精神嘅知識跨學科咧。是很困難的，但我想強調的就是人民精神有另一個面向，所謂精神就是它真的有個精神面的嘛，就是個價值觀，即是無論你是在社會裏面是做緊農夫，做緊一個保險從業員，做緊一個教書先生，其實都是可以發揮人民精神的，因為例如價值， 你需要的嘛， 是啦，價值是在於例如愛護人本身啦， 冇錯， 而不是為了個產出本身， 係 咁啊，差好遠咯！你種田淨係為咗產出， 係 你同你有關顧個地球嘅生態，關乎污染嘅問題，係嘛？ 要求高 去做，但係當人類文明即係都發展咗咁多年，咁要求高翻少少都好合理啊。 正常嘅。 咁但係所謂嘅人民精神嘅咁展現，唔係就係知識性啦，因為知識我哋知道而家當我哋有埋網絡係嘛，有埋之後，我哋下一節可以講 AI，即係其實嗰個唔係單單係一啲知識啦，而係嗰種人可以真正掌握住嘅就係價值本身。 冇錯， 唔係同埋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嘅，同埋一個社會越講得人民精神多咧。就我哋對而家我哋成日講企業嘅社會責任噶嘛，即係話你唔好成日掛住揾錢，即係香港，香港都仲係有呢個問題，都係有呢樣嘢嘅。喂，開間公司做為乜啊？為錢啫嘛， 要同股東負責， 係要向股東負責 交代， 諸如此類。咁其實係冇人反對呢樣嘢，但唔能夠只係為錢啊嘛。咁而家即係外國都係噶。如果你一般群眾啊，或者消費者係有多啲人民嘅精神同埋嘅考慮嘅話咧。咁變咗嗰啲純粹為咗賺錢而不惜呢個破壞環境啊，或者做嗰啲咁嘅嘢，或者苛待佢自己員工啊，唔負起呢個社會嘅企業責任嘅公司，就會受到杯葛啦。 大眾係會監察嘅，而家 而家多數會噶啦， 唔少嘅大眾都會。真係從人民角度觀察翻嗰、那個，無論係企業也好啦，或者係唔同嘅組織也好啦，佢背後是否有人民關懷嗰樣，人民關懷嗰樣嘢喺度咯。 所以我哋開始講人民精神不精神咧，其實都唔係太不精神嘅，都有精神一部分嘅。 唔係好相關。咁啊，至於情況係點咧？一陣間十一點新聞之後翻嚟，我哋繼續講啊。呢個時候聽我哋今晚第一隻歌先，馮允謙唱嘅叫做《報復式浪漫》啊。 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You kiss me so sweetly。 为乌克兰四个武器均被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11点，升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01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26.7，瑞士法郎0.944，加元1.262，人民币6.37。英镑兑美元1.302，欧元兑美元1.08，澳元兑美元0.736，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71美元，卖出1,984.1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度广阔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中小学和幼稚园活分阶段复翻面授课，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 我们知道同学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有一个特别假期，考虑到学校或者同学都需要一个适应的时间。另一方面亦都是一些防疫抗疫的措施，给学校做一些更充分的准备。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咁我哋讲呢个人民精神唔精神。咁啊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呢一个我哋嘅嘉宾阿萧真浩博士， 系 中国语言同埋文学系嘅。咁另外米哈同埋安次嘅， 系 咁啊，讲到人民精神咧，梗系要讲儒家啦。咁儒家咧又要讲下即系新儒家啦。即系唐君毅就写过一本书嘅，1958年。就叫中國人民精神的發展。咁喺呢度咧，佢就一開咩 開宗明義， 開宗明義，唉、哎，真係唔好意思。係啦，咁佢就話咧，即係其實所有嘅學術思想都係人嘅思想，人諗出嚟噶嘛，所有文化都係人搞出嚟嘅。咁所以咧，你講到人民精人一切文化嘅精神咧，佢都認為叫人民精神嘅。咁、但係咁講咧，就變咗冇意思啦。佢包含曬所有嘢，咁、所以佢又將呢個人民精神咧分開四大類嘅。佢話第一就係、是、一啲叫做非人民的思想，即是说呢人以外的所有经验对象或者理解对象，譬如说自然数学跟人没关系的、譬如说一些自然科学、生物学啊、考古学啊、研究啲恐龙啊、又跟人没关系的。 即是社会科学以外了，其实是。 是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即是跟人没关系的学科、就是它叫做非人民思想。另外呢就係、凡係講到啲神靈啊、仙啊、佛啊、上帝啊呢啲咧，就係、所謂西方叫神學嘅嘢咧，佢就叫做超人民嘅思想， 或者形而上學啦。 係啦，形而上學又唔係喎，形而上學可以係概念性噶嘛。咁呢啲形而上嘅概念都係人諗出嚟噶嘛，都屬於呢一個人民思想嘅。 哦，係啊， 係啊， 形而上學就算係，但係神學就唔係。 神學唔係，因為你成日有個神啊嘛。譬如我哋講易經、講陰陽五行呢啲咧，就是、都係屬於即係、非。即係都係屬於人民思想。 呢、這個有趣喎，呢、這個可以一陣講下喎。 呢、這個有得拗㗎，係咪先嚇？因為即係中國好早啊，即係講到道啊，講到陰陽呢啲咧，即係唔係由或者講到個天呢樣嘢咧，已經唔係一個會有人格嘅天啦。係啊，呢、這個天咧就係一啲規律啊，一啲秩序啊。 我哋講上帝唔係一個人格化嘅上帝。 係啦，冇啊，即係以前就係、即係中國古書裏邊講嘅上帝，譬如呢、這個。上書啊，諸如此類嗰啲咧，就是、天帝啊，佢哋都有嘅，有呢個 concept 嘅。咁所以嗰陣時咧，李馬竇嚟到中國咧，佢就唔想用上帝呢個字嘅。 但我哋冇像噶嘛，當時上帝都唔係用像嘅，即係嗰個冇去呈現出嚟嘅視覺上。 冇嚇，但係反而伏羲嗰啲係有喎，即係人身又 係 人頭人面有蛇身啊，咁諸如此類，有嗰啲畫佢出嚟噶嘛，女娲又係啊嘛。但係譬如你講道啊，講陰陽嗰啲畫唔到出嚟噶嘛，係啊。好啦，咁另外第三種咧就叫即係頭先佢講咗啦，所有嗰啲人民思想就係中國好早有噶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啲非人民思想，咁呢個咧就係西方有嘅，由希臘開始，即係講自然科學啊，講數學啊，講嗰啲嘢。咁另外超人民思想咧就係講基督宗教啦，即係中世紀，即係西方中世紀嗰啲比較多啲啊。咁另外一種咧就叫次人民思想啦， 次啊， 系次啊， 主次嘅次， 主次嘅次，系啦。咁呢種咧就係對於人性、人倫、人道、人格、人嘅文化同埋歷史嘅存在同埋價值而不加以尊重嘅。 哦， 咁呢種咧就叫非人民嘅思想啦嚇。 OK， 咁我話而家新嗰啲叫做咩 transhumanism 啊，係咪？而家嗰啲叫 posthumanism， 即係哇，即係人咧要超過自己，唔好做人啊！即係你可以將你嗰啲腦袋咧擺落個機械人嗰度，第日咁先至可以。即係人嘅生命有限啊 嘛，又未去到咁複雜嘅。 即係呢啲咧，即係如果根據唐君毅嘅，即係嗰時佢梗係未知啦，都未有 AI 乜都未有，但係又未有 robot 啦。 但係嗰時有眼鏡㗎啦，即係眼鏡作為我哋成日都講㗎嘛，後人類其實未去到咁複雜嘅，未去到即係腦袋移植啊等等嘅，即係我哋只係我哋個人嘅即係個存在本身有好多科技嘅配搭，即係例如我哋用眼鏡延伸隻眼睛，係嘛？我哋而家電話延伸。我哋嘅腦袋，即係好多都係一種後人類嘅實踐。 係冇錯，呢個啱嘅。咁但係即係嗰時佢梗係未有啦，1950幾年係咪？但係佢都認為呢一種咁嘅諗法啊，就叫做次人民思想嚇。即係我哋好多即係科幻小説裏邊都係講呢啲嘅啦，即係人同機器點樣大家結合，即係一個 hybrid 咧，一個雜種嘅。咁呢啲就係所謂次人民，係啦，或者即係。我哋成日想象到啲機械人咧，即係可以好似仲叻過人啊！2001太空漫遊嗰個電腦啊，咁諸如此類，即係嗰啲啦。咁另外一種咧就叫反人民思想，佢就話即係將人當做人嘅思想。咁呢一種咧就係所謂反人民嘅思想啦。咁每個國家都有嘅，即係譬如魔鬼啊，佢話即係基督教就係所謂魔鬼啦，佛家就係所謂惡鬼道啊、地獄道啊，諸如此類 ，kick crack 嗰啲咁嘅嘢。咁於是佢就將即係人民思想咧。 係即係分開五個部分， 嗯 啊、其中三個咧就係、是、佢肯定嘅，咁、 嗯、 然後將非人民思想同超人民思想咧就講成係中國嘅文化同埋西方文化最大嘅分別。 哦， 係啊，因為科學係唔計嘅， 嗯， 即係唔理嘅，即係我點解要研究科學咧？我就想知道究竟咩事。 嗯、 即係呢個世界點樣運行嘅？誒、 嗯、 啲、生物點樣誒、或者即係啲化學嘅物質點樣溝嚟溝去啊、嗯？或者諸如此類啊？誒、即係咩叫力量啊？咩叫電啊？咩、 嗯、 叫誒誒、M 等於誒、即係 E 等於 MC square 啊？諸如此類，嗰啲同人冇關係嘅。咁某個程度咧，中國佢嘅講法咧，我都同意嘅、 嗯， 就係話咧，中國嘅人民思想太過發達啦。咁、 嗯、 於是咧，所有中國嘅有識之士咧，全部將好多嘅精力就研究呢樣嘢，就反而忽視咗所謂自然科學嘅嘢。咁、 嗯、 所以中國以前咧科技好發達、 嗯， 四大發明都係中國發明噶嘛。咁、 嗯、 但係咧背後嗰個科學，但係佢背後嘅理論啊，就好多時候咧就唔係科學理論嚟嘅，即係等於我哋而家成日拗中醫啊、風水啊、玄學呢啲，而家中國人仲係去好多信嘅。 嗯 係嘛？譬如尤其是中醫嗰啲，點解唔係科學咧、 嗯？ 即係可以話佢係醫學，但係唔係科學嘅醫學， 嗯嗯嗯、 就係因為佢背後嘅理論咧，仲係講陰陽五行 嘅，係唔係西方科學嘅醫學？ 係、嗯，即係佢唔係講嗰樣，因為科學其中一樣嘢好緊要咧，就係佢可以量度啊嘛，同埋佢可以數量化，可以有重複性同埋觀察性。咁、 嗯、 但係咧，原則上中醫係唔信呢樣嘢噶嘛， 嗯、 就係話你每個人嘅身體都唔同噶嘛，所以咧。譬如同一個人啊，即係同一個病啊，嚇、 嗯， 即係唔同嘅人去到咧，佢可能開張藥方係完全唔同噶嘛， 係、嗯， 甚至同一個人啊，唔同時代我試過啦，即係我即係同一個病， 係、 嗯， 我去睇中醫咧，誒、 嗯、 睇阿米哈呢個中醫嘅時候，佢開張藥方同睇阿蕭恩浩開張藥方係完全唔同嘅， 係係， 咁你好奇怪喎、哦，你明嘛？即係西方嘅醫學成為科學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話有個普遍性啊嘛， 嗯。 即係譬如你咳咁，通常就睇譬如血壓高咁，通常你就要食呢幾隻藥。呢、 嗯、 幾藥搞唔掂咧，又食另外一種藥，嗯、即係一種叫數量化，嗯、即係因為你嗰個嚴重咗啦，所以你食啲猛啲嘅藥。 嗯、 但係基本上都係嗰個原理，那個原理後面嘅原理一樣啊。 係， 但係因為中醫係講醫成個人啊嘛，咁、 嗯、 嗰、那個人嘅體質都唔同，那個成分都唔同，於是咧你每一次食甚唔同一個唔同嘅人食嘅藥可以唔同， 所以 甚至同一個人。即係兩次唔同嘅年紀，唔同嘅時間，犯有同樣嘅病，開出嘅藥方都唔同。咁、 嗯、 你咪就係、是、即係佢都係醫學，但係佢唔係好似我頭先講符合西方科學界定嘅所謂醫學。 恩賜老師嘅即係講法，引出咗一個幾大嘅即係可以討論嘅重點啊， 係 就係人民精神咧，好多時同科學精神咧係一個相對咁去講， 係 即係成日都話我哋話人民精神不精神啊嘛，即係點近代社會好似講少咗人民精神，或者喺普遍嘅例如喺教育制度裏面啦。唔係就香港嘅國際上面都係、嗯，即係人民學科即係受到即係忽視啦、等等，即係好似唔係好精神咁。呢種唔精神咧，好似係講緊因為科學嘅精神嗰種壟斷、 嗯， 甚至有人話科學成為咗種新嘅信仰，甚至宗教， 絕對係 之後所產生嘅現象。即 係 我諗呢個都係嘅。我諗即係兩位講嘅都啱啊。即係科學好多時係作為。一種大趨勢、或者是即係某程度一啲係即係西方嚟嘅一啲理論啊，或者一啲指標啊等等。 sorry， 啊呢度我想打轉講一 句。好， 就是、科學點解咁 hit 咧？就唔係純粹西方嘅問題，而係話佢有效。即係嗱，你由科學產生一啲科技，跟住將佢商品化，的確係令到人嘅生活好咗啊嘛，係、嘛？即係點解中國發明唔到冷氣機咧？因為你冇科學啊嘛， 點解係冷氣機咧？ 譬如中國發明咗火藥啊，溝埋呢啲嘢，嘣一聲會爆。 係， 咁你我嚟放煙花啊嘛，係，你唔係我嚟整咩？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唔係我嚟整子彈啊，唔係我嚟整火藥，佢走去爆山爆石開路啊嘛，係咯，嗰個諾貝爾先搞掂嘅啫， 係 係嘛？甚至中國發明印刷，咁你又未發明唔到原子印刷喎，咁所以你個後期咧。你個印刷術始終係落後於西方得好多，亦都唔能夠即係普及到呢一個文字啊或者閱讀嗰樣嘢，係嘛？咁即係呢個就係話中國有科技，但係因為你唔著重背後嗰個科學嘅原因，同埋而家點解重視科學呢？因為科學的確係改善到人類嘅生活嘅質素，係嘛？亦都發展咗呢個經濟。你諗下，即係100年前啫嘛，人類得20。我睇過啦，1900年大約全球都係得20億人口度，而家 八十億咯，七廿九點幾億啊，即係好快就變咗八十億人。你點養活呢百咁多人咧？係嘛？就係、是、你靠好多科學嘅發明咯。 嗯，西方的確係即係科學發明就係即係好系統啊。係 啊， 係啦、 啊， 即係按部就班啊，好明顯啊，睇得。咁但係呢樣嘢正正即係米哈頭先都講到嘅，就係、是、呢一種好系統嘅，係啦、啊，好科學嘅嘅、架構或者模式，是否適用於我哋現有或者即係中國呢一種人民精神嘅彰顯咧？係啦、啊，即係譬如頭先馬老師都有講得啱嘅，即係譬如中醫係啦，即係呢個例子。咦，西方就係、是、你腳痛啊嘛，腳痛就係好似我咁，你痛風啊嘛，肯定食海鮮食得多啦。琴日我有啊，琴日你係咪琴日食海鮮啦？我係啊，咁啊，哦。 但係通常都係其實基因嘅問題咯， 係咪咯？咁基因我可以肯定啊，即係根據中國係唔會發展到基因嘅， 即係佢咪開止痛藥咯，係啦，即係發炎消炎咯。OK， 完啦。咁譬如馬老。剛才講到就是咦中醫不是的把個脈先啦 是啊 是啊是啊就是你痛風是啦、啊、就是你十幾歲就少痛風啦是啦、啊、就是三十歲痛風和五十歲痛風是、啊、不同是啦、啊、不一樣的、啊啊、但是這件事就是就是我想從醫學上啦剛剛的主題是就是都已經看到是不同的是吧、啊、中西方不同的 我都聽過有一句人講句說話就是西醫醫病就是中醫醫人是 啊 是 啊 是啊是啊但因為人是個個不同的嘛、 啊、 所以他變了他沒辦法產生一個所謂普遍的學問出來因為他 沒可能有普遍性 他沒有一本通書 是直情唔得啲嘛，佢話一本通書睇到好嘢死啦。 但係都會嘗試去細分一啲普遍性嘅，即係舉例，即係我哋例如讀其實社會科學都係㗎。 係。 係咪？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嘅所謂社會嘅身份係將唔同嘅人嘗試去分類啊嘛。 啱、嗯。 即係學生為一類，咁假設學生呢一個咁樣嘅詞匯之下，就唔分佢哋個體差異㗎啦，就成為學生。 啱。 咁所以醫學裏面都有嘅，即係例如男性或者女性，或者唔同嘅年齡階層，將佢分咗咁。咁但係中醫一個就真係好個人咯，所以其實嗰個真係好體現人民精神嘅另一種情況之下， 情況 是即係咁樣講。 即係等於譬如好似而家我哋講疫情都係咁。中醫傳統咩叫瘟疫啊嘛？點解叫瘟疫呢因為同瘟亂好。瘟 字 有關係，原來就係同你個氣，即係氣候濕即係天熱啊，諸如此類咁。咁你冇辦法㗎。遲早你冇辦法去到揾到所謂細菌呢樣嘢啊嘛，冇話知道咩叫病毒呢樣嘢啊嘛， 咁咪兩回事咯，係啦，所以即係中醫而家嗰個發揮嘅效用係即係舒緩啊嘛，又或者係即係症狀我緩解咗之後如何去。調理嗰樣嘢 係啦，如果簡單 嗰樣嘢 冇聽 啦。咁但係即係中醫其實現今嘅中醫啦，的確好大部分都受到即係西方嗰啲系統啊，係 啊， 測試啊，標準啊，其實都已經有好即係好多呢一啲嘅工作係啦，或者融合係做緊嘅，係啦。 剛才講人民精神和科學精神為何要提出呢就是經常都大家覺得科學取代了人民剛才講人民精神和科學精神為何要提出呢就是經常都大家覺得科學取代了人民精神作為一種指導過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 是 但其實呢我們反過來想這個我經常都不太理解的我不理解呢就是其實我哋講緊文藝復興嘅時候有人民精神啦，咁、其實下一波要進入嘅其實就係啟蒙時代，係、理性主義嘅抬頭， 係 其實本來咧科學同人民精神係冇咁排斥嘅， 係啊，係 嘛，即係科學本身都係基於對於人民嘅相信，對於理性嘅相信而理性凌駕緊即係人類其他嘅即係知性啦，即係例如感性啊等等啊。嗰啲可以即係另作討論啦。咁但係本身其實科學都可以圍住好多人民精神。 冇錯，冇錯。 所以我覺得咧，而家仲講人民精神係即係落後咧，其實係冇追翻上個潮流嘅。 嗯。 最新最新嘅潮流其實係講緊人民精神係要再一次復興。 嗯， 係。 因為當科技已經發展到咁嘅程度， 嗯， 當我上個禮拜睇咗新嘅新聞係話 AI 咧，而家係可以自己畫畫。 嗯 即係咧，你俾字佢。 係。 佢自己能夠去創作一幅新嘅圖畫， 冇錯冇錯。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另一個好客觀同埋實務嘅問題出現喎，就係咧美國嘅即係政府嗰個審 copyright 啫，未審到俾 AI 啊，即係 AI 可以創作啦，但係咧 AI 又唔可以申請到專利嘅， 係 同埋版權 知識版權冇IP 嘅， 係啦，咁又上訴庭都推翻咗咁，咁你就發覺其實。 人文科技同埋社會規限，包括埋法律啦、嗯。其實三者一路都係互動緊。而個互動，如果仲講緊人民精神係落後咧，其實未必跟得上最近嘅潮流。 啱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就已經講咗幾十年㗎啦。咁就係話科學，因為你唔理就唔理所謂人文價值嘅。當我研究科學嘅時候咧，我唔會諗到即係究竟我發明呢樣嘢會對人類嘅將來或者有啲咩大嘅影響啊？諸如此類。我掘到石油，哇！可以石油做能源喎，咁我唔使，我唔理啦。我暫時就唔會去做研究。喂，你用咗呢個能源之後，會唔會影響氣候變？喂，你唔會等到影響完嗰樣嘢先至去做任何嘢噶嘛？即係科學嘅情況就係咁。即係我頭痛就要醫頭噶啦嘛。或者我發明一樣嘢咧，人係好幹嘅。即係你一發明嗰樣嘢，你就唔會唔用噶嘛。即係所以啲人話。冇可即係愛因斯坦啊，歐本海默啊，嗰扎發明完一陣之後，掟咗落日本之後先至大鑊啊！ 嗯， 你話即係呢樣嘢其實係改變曬人類好緊要嘅、 嗯， 即係人類時刻面對一個死亡嘅威脅，甚至而家都係啦，即係喺烏克蘭發生嘅事，咁會唔會有即係普京用到呢個核子戰略核武器咧？咁會唔會真係釀成另一個核子戰爭咧、嗯嗯？即係當你去諗發明原子彈嘅時候，你唔會諗呢樣嘢啊嘛，亦、 嗯、 都唔會諗到呢樣，因為你冇完全冇一個人民嘅考慮喺度啊。我嘅意思就係咁樣。咁、呢個係此其一點。 不過呢個説法咧又有一個吊軌嘅，個吊軌在於咧，即係人民精神好似講到喺個人民嘅即係或者人類嘅文明歷史啦，係、去講就係相對於之前嘅即係神學，係、咪神權嘅時候是、 啊、 時候 係。 但係個説法就係、其實點解科學裏面好似冇咗剛才所講嘅人民關懷？有人就話、其實本身神係扮演住嗰個規範角色嘅，即係喺神學嘅嗰種倫理同埋道德觀念之下咧，其實你發展科學啊等等咧係有一種規範。咁、當神權過咗啦。然後理性抬頭，而法律又未跟上，社會道德標準又未跟上嘅時候咧，就會出現嗰個夾縫，就係個科學冇咗所謂嘅即係底裝啊，個底線。係 啊， 咁所以後來去到比較近代啲嘅科學史，我哋發覺開始有倫理嘅討論，即係起碼有底線，例如複製人係唔可以做嘅，係嘛、一啲咁樣嘅即係胚胎嘅實驗咧，係有一個即係幾多嘅成熟期就開始要終止啦等等。咁、嗰個就係話我哋嘅人民嘅考慮開始進入翻。其他界別， 但你已經有咗嗰個所謂複製人類器官嘅嗰種技術啦嘛，而家得噶，試過啦，擠只老鼠度種個人嘅耳朵出嚟、或者種個器官出嚟，於是就幫你喺個豬度可以幫人換噶嘛，換心換乜嘢？咁但問題就係喺呢個科學研究之前啊，以前牛對到牛頓嗰個時代咧，牛頓都係信神噶。 系 教徒嚟噶， 但系佢都系炼金术师嚟嘅。 系啊，佢仲系炼金术师添，系嘛？佢后期佢仲相信嗰啲，佢相信神秘主义添。佢反正系咪？即系嗰阵时科学家并未放弃到佢嘅宗教思想。咁你话嗰个宗教思想系对定唔对一件事？但佢会谂到，即系佢做科学研究嘅时候，虽然佢做研究嘅时候可能要撇除嗰啲嘢，唔将神系当为一个解释嘅原因，但某个程度佢自己本身有一啲人嘅价值喺度，但系而家新嘅科学家系冇嘅，完全冇嘅。 我谂系即系嗰个知识嘅融汇啊，即系亦都又翻翻去我哋之前讲嗰样嘢系啦，即系我哋系咪净系识一样嘢就 OK 咧？咁而如果净系单一识一样嘢，甚至即系我哋讲紧科学嘅时候。你研究可以唔需要，可以先撇除其他嘢咁、但係當我哋要實際運用，因為我哋個人民嘅根本係同人有關啊嘛。係 啊， 係啦，即係如果嗰樣嘢唔擺翻落個人嘅背景裏面去思考嘅話，咁係咪個原意就失咗咧？係啦，即係我諗呢、這個 唔係變咗做好多嘢出嚟咧。你冇一個考量啊！即係究竟呢樣嘢，譬如好簡單，這個電腦遊戲咁，咁會究竟對人嘅思想啊、腦筋啊，或者腦袋啊，或者其他嘢有咩影響？冇人理嘅，即係最緊要嗰個遊戲過癮好玩，咁就得啦，係咪先？不過可惜咧，我哋講到呢度咧就要。 聽 呢日歌啦，呢日歌好嘢喎，啱啱叫剛好啊，即係啱啱好啊，就係阿 Jenny 李杏霓唱嘅。好啦，咁啊聽完歌十一點半，我哋繼續翻嚟再傾。 照假，受过几多关责，越 好，交给身心更好。期望那日那位相似的，终于却找到。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全港小学听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教育局提醒学校全体教职员同学生在每日翻学校之前，必须要完成一次快速抗原测试，测试应该在每日的早上进行。相关人士获得阴性结果才可以回学校上班和上堂。教育局向全港幼稚园和中小学发信，指学校应该提醒家长，如果子女的检测结果为阳性，学生就不要回学校，并且立即和学校报告。同住的兄弟姊妹亦都不应该回学校，以及通知相关学校。教育局说，上个星期四已经更新学校健康指引，会不时更新有关指引，学校应该遵从指引实施防疫抗疫措施，并且准备面授课堂的安排。一连四日的复活节假期结束，有食肆说几日假期生意额比之前增加2-3%。有意大利餐厅相信，除了疫情舒缓和长假期之外，亦都受到消费券以及商场的购物现金券推动，星期四开始放宽社交距离措施，晚市预约的情况理想，期望当局进一步放宽每台的人数。美容院亦都会在星期四重开，业界说当局已经作出宣布之后，已经陆续有客人预约，但是部分从业员已经转行，人手紧缺。亦都有不少的顾客是使用之前买落的套票，业界要追回生意仍然要一段时间。本地游亦都会重开，业界说已经有陆续有本地游成团，以熟客为主，希望可以加入新的元素，令到市民有外游的感觉。正是在南韩访问的美国北韩 事務特別代表金盛和南韓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交涉本部長魯圭德會面。就北韓近期發射洲際彈道導彈和新型制導武器以及日後進行核試的可能，商討應對方案，同意日後如果平壤發起新的挑釁，例如是核試，將會堅決應對。今次是兩人事隔兩個星期再次會面。盧桂德說，當前的局勢非常敏感，北韓宣稱將會增強核導能力，兩個人都對平壤加劇緊張局勢表示擔憂。金正說，雙方同意盡可能在朝鮮半島保持最強的聯合威脅力，這個亦都是美韓今日展開聯合軍演的原因。國家主席習近平就菲律賓風災向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致慰問電。習近平表示向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中方願意向菲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相信在杜特爾特和菲律賓政府領導之下，災區人民一定能夠戰勝災害，重建家園。菲律賓國家減災委員會日前說，熱帶風暴廉宇今個月10號在中部內特省登陸以來，引發洪水和山泥傾瀉，導致167個人死亡，110人失蹤。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381點，跌6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383點，跌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26.73，瑞士法郎0.944，加元1.261，人民幣6.371，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6.04美元，卖出1987.5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也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一样，就叫做人生学堂。 4月23日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 第36季健康节目 《健身大本营》。 不嬲，行内健身教练都是不够的， 即是有一个很大需求的。 其实都多的。 哦，表朗有得想，我觉得。 即是要拜师先。 健身大本营，我们会讲一下健身教练收入高。 深夜1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周伟业。 长远来讲，一个人的习惯定义了一个人的成就，能够建立好的习惯，无疑有助我们建立理想人生。但是开展习惯往往知易行难。意志力就好似永远都唔够用咁样， 但是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s 的作者詹姆斯·克利尔 James Clear 认为要建立习惯，其实重点不是在意志力那里，而是在于有没有用啱方法。 心理学对意志力的研究有些耐人寻味的启示，认为自己意志力越高的人普遍生活满足感和收入都比较高，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反而越少需要运用意志力抵抗诱惑。所以要令自己过上有规律的好生活，可能心性的强度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怎样设计我们的生活。 作者认为要减低建立新习惯所需的意志力，可以尝试习惯堆叠 Habits Stacking。 如果你想建立做运动的习惯，可以先找出一个你原本都是会天天做的习惯，例如刷牙，然后将旧有的习惯和新的习惯堆叠起来，即是每天刷完牙之后做运动，这样就会更加成功地建立到新的习惯。 习惯堆叠能够奏效，是因为它降低了人的决策成本。如果你只是下定决心要做运动，但又没有想清楚几时候做，就会成日出现天人交战的情况。我现在有点累，要不要做运动呢？不要紧，看来明天做都好像可以。然后一而再，再而三，这种决策疲劳往往是建立习惯不成功的原因。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子习惯》，作者詹姆斯·克利尔，由方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我哋讲人民精神唔精神？ 系 点？ 人民精神唔精神咧？即系刚才阿欣豪都讲过，即系关于即系去到即系近代啦，即系中国文化里边，究竟系咪仲系适用，定系还是其实呢种中西之别都已经好难再去分得清楚？ 其实喺譬如我哋头先讲中医也好啦，或者系即系教育上边啦，系啦，即系都能够睇到喺唔同范畴里面都有融合嘅。系啦，有融合嘅。咁當然嗰種融合係我哋攞到一啲長處啦，係啦，即係譬如馬老師頭先講嘅，我哋中醫好似好虛嘅喎，講嘅嘢係啦。咁咁中醫慢慢就用一啲系統化嘅嘢咯。其實我哋又唔係真係咁虛啊，係啦，即係我哋譬如辨證也好，係啦，即係或者係症型也好，即係唔同嘅症狀有分唔同嘅類別也好，其實都可以歸類嘅喎，只不過。要啲時間，係啦，要啲時間。 唔係，即係我只係想作為一個頭先講中醫就係一個一個 例子， 即係話中國人民思想咧，有時太過發達得滯啊！即係用一個人民思想去統，即係佢背後一個學科嘅基礎咧，你就發現到即係發展到所謂中醫，中醫就變成醫人，就唔係醫病，唔係醫病嘅時候咧，你對病嗰個理解，因為你要理解個病咧，唔係。就直情係當佢一個死物咁嚟 研 究㗎嘛，即係咩叫病毒啊，咩叫細菌啊，諸如此類。咁呢啲病毒有咩功能啊？佢有咩性格啊，或者有咩本事啊，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咁呢個就係自然科學嘅精神。咁亦都好多人講就話，西方好多自然科學嘅研究咧，最初係冇唔知有咩用啊。譬如話你而家講讀，而家你都如果識少少數學，你都知啦。即係而家啲數學係高深度，冇人知道佢有咩用嘅。 其實同以前讀神學一樣咧，即係有啲好高階嘅，即係神學能夠聽到神嘅聲音一樣。即係好高階嘅科學同數學咧，都係某一撮人聽到個數理同佢溝通。即係我哋只能夠相信啊。點解有人話即係科學成為新嘅宗教就係咁嘅意思？ 冇錯， 就係去到最高階嘅知識係。真係得好少嘅人能夠掌握嗰個知識，而其他人其實只能夠通過信任啦，即係聽佢講咯。 個專家話係就係咯。係 咯，你個結論係咩？你去到一個即係 翻譯為人可以聽得明嘅語言，咁、我就可以聽明啦。咁、 但 所以點解會成為一種信仰或者宗教就咁嘅意思？ 同埋即係你覺得，譬如你信科學呢樣嘢嘅時候咧，就話凡係唔夠科學嘅嘢咧，你就覺得嗰樣嘢唔係知識，唔係真理。咁我覺得呢個態度有錯嘅。 呢一個大又講得好好咧，就係點解嗰種人民精神去區分中西之別，去到近代越嚟越困難咧？就係、其實唔係人民精神相對於科學，而是我哋整個人類文明的現代化過程，個現代化本身很依賴科學，所以無論任何文明、任何社會，佢現代化緊咧，其實佢都係用緊科學邏輯，或者如果用新馬克思嘅講法就是用緊資本主義嘅邏輯，去處理現代化，咁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裏面呢，人民精神的確是受到很大的貶抑的、所以導致到我們有一種感覺，就是好像人民精神的削弱是因為科學精神，但其實不 是其實是因為現代化的過程裏面那種、作為一種資本主義的推動，令到人民精神削弱了、 這個可以、最簡單的一件事就是說、人民精神呢可以、當飯吃嗎？是不是科學就得，科技得，創新得，你創新之後會發達， 可以攞專利權，因為 同埋你商品化之後又會咩喎？改善人類生活，即係你好多，即係你而家好多都係噶啦。咁所以變咗我哋衡量一樣嘢嘅價值嘅時候咧，就唔係再用人民嘅意念啊，或者人民嘅價值去衡量啦，而係講即係有冇經濟上有乜嘢啦。譬如我講另外一個舉個例子咧，就係旅遊啦。嚇！而家嘅旅遊咧，即係而家就開始有啲叫做咩綠色旅遊啊，知唔知啊？咁綠色旅遊有咩分別咧？除咗環保之外，我覺得就係著重所謂人民價值嘅旅遊，而係咧一般而家商業化嘅旅遊係咩咧？去到飲食食啫嘛，去到牙斬斬啫嘛，係咪先？可以開放你自己，咁你喺自己嘅社會裏邊咧，又唔可以大聲，又唔可以嘈，咁你即係做遊客又唔得，冇所謂啦。跟住又整蠱下當地人啊，然之後咧喺呢度咁啊寫啲乜乜到此一遊又得啦，咁諸如此類。即係你嗰個商業化旅遊就係冇衡量到人民價值嘅旅遊嘛。 我諗人民價值的確係嘅，嗰個發展即係除咗係以科學為框架或者以科學為手段去到睇人民精神，科學本身冇問題嘅。但是你用科學框架去框住人民精神呢樣嘢咧，係唔對嘅，或者係唔能夠融合到嘅， 好似好多辛酸咁， 有啲硬套嘅。 喺教人民科學嘅其中一個學科嘅老師， 係啦，即係譬如人民精神， 因為而家好多大學，我諗香港又係啦，外國都係啦，越嚟越唔重視所謂人民學科啦嘛，你仲講呢啲嘢？ 或者个重视是刚才恩浩讲是用一种很科学的框架或者科学的学科科学的学科用的方法论或者工具去量度人民学科的表现。 是啊是啊，即是这个就出问题，所以即要讲得明白，科学不是说科学有问题，但是你拿了科学那里摆了下去人民精神那里，它都未必是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真係用時間用研究令到佢好完美地結合咯。咁頭先我講即係馬老師講嗰個亦都係嘅，即係講旅遊人民精神去到旅遊。咁當然即係人民精神都嗰個關懷關注都有唔同層次嘅。咁最開始嗰個人民精神係人啊嘛，人咪自己咯，係啦。咁我人民關懷咗自己先啦。咁就係馬老師所講喂，今日晏晝嗰條魚好唔好食先，係啦，即係去到旅行。咁但係再遠啲就係、頭先我哋都有提到嘅，就係、以我以外嘅嘢關懷，係啦，即係我哋食嗰條魚啊，但係條魚我睇唔到佢捕撈嗰個位置噶嘛，佢唔關我事噶嘛，但係我都關埋佢。 梗係啦，食到啲魚都絕曬種。 係啦， 食到而家冇黃魚食， 冇真正嘅黃魚。 係啦，即係可以即係推闊啲嘅。咁當然呢個推闊係即係比較係樂觀嘅啦，係啦。咁而可能基本嘅層面就係、是、我哋要講咗自己人民精神先啦。我哋都自己嘅眼見嘅人民精神先做好。嗰、那個基礎先係啦，咁再放開，咁咪即係有嗰、那個延伸嘅嗰個基礎喺度咯。 不過，蕭博士呢、這個唔係個人嘅問題啊，好似麥克話齋，呢、這個係一個社會風， 係啊， 社會風氣或者社會制度嘅問題。即係你而家睇甚至 由美國開始啦，或者其他歐洲國家啦，嗰啲選總統嘅人，佢哋嗰啲政綱有冇提及一啲人民嘅價值咧？冇噶。第一樣講經濟，係、嘛？第二樣講政治，第二樣即係第三樣唔知講乜嘢啦。但總之咧，即係你睇佢哋將會施政嘅時候，係咪表達到某一啲人民價值出嚟？即係好難睇到嘅喎，真係。 好多時候可能會喺一啲身份政治嘅議題咯， 係 係嘛？即係對於例如唔同嘅性別取向啦，對於族裔嘅取向啦，裏邊去牽涉到一啲人民精神或者原則。係咁但係當然攞呢個掛帥就冇所謂即係意識形態嘅左極左極右嗰種嘅吸引嘅。 嗯， 即係作為一種政治選舉嘅時候，咁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就係、是。因為他們講效能嘛，又講翻轉頭嗰樣嘢，就是人民精神本身就是一個不是以效能去量度個精神價值嘅， 冇辦法數量化。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一定要用即係所謂 outcome base 即係你一定要用嗰個成果去量度咧， 是必㗎。 人民精神就真係唔係好 efficient 啫，係咪？即係佢好慢嘅， 冇錯冇錯。 你講教育，你講滋養，我成日都講話，即係喺教育裏邊，我如果能夠記得即十個我最深刻嘅印象，嗰啲印象全部都係可能我教完書過咗。五年六年之後，突然間一個學生翻翻嚟一個 message， 或者一個電郵同你講，啊好感激你喺堂上講嗰句説話，而係講緊五年前或者六年前， 冇錯， 咁 甚至五廿年前添， 係啦，點能夠？我冇咁教咁耐嘛， 係咪你未到？你未有？ 我哋有十零年廿年， 我期待啦， 有啊， 期待。但係嗰樣嘢就係講緊我點能夠喺你嗰個教育制度之下去話俾你聽嗰個教育嘅價值， 係 可以咁樣。即係慢慢延伸落去咧， 同埋嗰個即時性啊，即係科學嗰種即時噶嘛。咁但係人民就係、是、譬如即係我哋教創意創作、中文歷史，個即係馬哈頭先講都講得好啱，即係嗰個成果啊，可能係好長遠之後先，可能馬老師講五十年之後嗰樣嘢先至翻到嚟嘅時候。所有機制、所有平衡已經過咗唔知幾多輪啦，先會再翻嚟。咁所以係咪嗰個平衡方法係適用咧？係啦，我就有啲 不過呢件事咧，我又覺得亦都有個安慰嘅。就個制度可能唔去即係確認你呢一種人民精神，但係個學生本身嘅回饋話俾你聽咧，我哋繼續人民精神嘅教育係有效。系咪即系佢本身嗰个多谢，咪就系呈现紧人民精神。 冇错冇错。 同埋、我到呢个年纪咧，就发觉即系啲老人家咧，就真系开始去研究，即系无论佢后生嘅时候系做咩职业啊，可能系做工程师，甚至一啲好好专业，甚至系即系掘矿啊，或者咩诸如此类嗰啲，完全同人民吓、完全同人民冇关系嘅。诶、佢年纪大咗之后咧，就開始反而去關心呢啲問題，甚至咧，我問一啲書稿老闆都係，啲歷史書邊啲人買咧，全部都係老人家買喎。係啊，即係啲係啊，啲四書五經啊，後生仔唔睇噶啦，而家反而啲老人家啲會睇翻，呢個係事實嚟嘅。 因為對於人民嘅一個即係關懷咧，文史哲有個即係共通點嘅，其實就係牽涉死亡。死亡咧係一個會推動大家咧唔再去或者減輕啦，去諗一啲好實務性啦，好、工作性啦嘅東西，而去諗翻一啲生命啦、精神啦、價值面向嘅東西。咁所以點解話即係生死哲學或者生死學啦，或者死亡學係咁重要咧？就係因為嗰個不斷提醒翻我哋作為人啊。 系 点解成日都要讲专科或者工作，就系、是、因为我哋都唔当自己系人，我哋当自己系一个劳动力。 系 当自己系劳动力，我就会规划自己嘅收入啦、支出啦、我日常嘅工作嘅时间表啦。但系直至你翻去当翻自己系人，而人系受制于生命，因此我要思考我剩余生命，我仲可以去达到啲乜嘢？ 冇错。 嘅时候你就会关心人民， 即系从一粒螺丝变翻做一个人咯。一粒螺丝就系好机械式地去到每日運作，我唔需要理解我係一粒螺絲嘅，即係我唔需要呢個意識， 即係我屬於嗰個機器究竟做啲乜嘢， 唔 關我事噶嘛。係 啊，總之我同隔離米哈呢粒螺絲，我哋轉到就 OK 噶啦嘛。係啊，咁但係去到即 係唔使啊，你轉到 我轉到，我推 我有我轉，你有你轉， 係啦， 即係唔好甩咗出去得啦，唔好甩碌噶啫。 係啊，即係頭先馬老師講，即係點解年長嘅老友記朋友佢會。 又重新投入翻去人民，因為人民精神嗰樣嘢係內心嘅，好多嘢係內化嘅、嗯，即係我哋頭先講科學係啦，科學哇揾大錢啦，註冊啦係啦，即係好多係眼前嘅嘢嚟嘅，但係眼前嘅嘢係咪解決到生活嘅某啲問題？咁、嗯、但係有陣時生活，我哋當然生活啦，咁但係是否唔需要顧及內心嘅嘢咧？係啦，即係係啊，你食到嗰棵菜，梗係即係可以維持到啦。咁但係你內心開唔開心咧？係啦，你如果你內心係唔豐足嘅話， 係 可能比你物質上得到嘅嘢係更加大問題嘅。其實 呢個啱嘅，因為年紀大，好多嘢都咩啦嘛，即係你身體個機能又衰退啊、嗯，反而你。即係以前一路冇話留意嘅嗰啲咁嘅問題、 嗯 啊，你開始欣賞藝術啦，你去博物館咧唔係打卡噶啦、嗯，即係真係想去睇啊，係嘛？咁因為你而家睇到 都打卡嘅，同時做咯， 就係睇 一般唔準影相都偷影咯， 都打卡嘅而家， 係 啊，但係我哋亦都明白就係、是有一個即係、就是、對於、人民精神嘅嗰種復興嘅樂觀咧，就係、是、在於。其實因為退休又好早退休嘛， 嗯， 咁又真係， 唔係因為你命長咗啫， 係啦， 退休永我爸爸退休時間同我一樣嘅啫，即係佢早死啲， 係啊，咁所以有一段都即係每一個人嘅嗰個生命嘅即係 後半截， 係啦，都係。 如果可以重 新投入翻去人民精神嘅關懷咧，其實集體加起上嚟咧， 係 都係一個幾多嘅數嚟。 其實而家即係外國都有啲開始講呢種所謂文化產業嘅、嗯，即係當佢係，因為你呢個即係人民嘅學科啊，或者一啲點啊書籍啊，或者一啲電影啊，或者諸如此類，你唔能夠產生所謂經濟價值咧，咁咧。個社會又唔重視喎、 嗯， 即係政府又唔會幫你好多，即係譬如俾啲場所你放映電影啊，俾你搞啊座談會啊，或者即係點樣聚埋一齊啊之類啦，啊咁所以即係其實你一啲即係要發展一啲人民思想或者普及呢啲思想咧，咁、 嗯、 你都要證明嗰樣嘢係即係冇辦法啦，而家個社會證明嗰樣嘢係。一個經濟上有價值嘅嘢先得，係咪先？有產出啊，有對 GDP 最 GDP 有貢獻啊！其實，唉，陰公啊，真係講到兩都嚟埋。 但係人民精神嘅即係啟蒙或者啟發啦，啟蒙啦，其實係越早越好嘅，真係對年輕朋友，即係而家我即係教育啦，可能買下都知係啦，即係佢對內心嗰個豐富係。嗰、那個長影響長度可以再闊啲、 嗯嗯， 但係而家即係個危險咪就係話咩咯？俾啲而家啲 B B 都開始喺度玩手機啦， 佢哋唔想㗎嚇。 啊、 有陣時連嗰個上堂都要用平板去做，咁佢冇可能即係。断裂到啦吓，呢个又翻翻后人类嗰个讨论，即系后人类世界 系 人民精神系点咧？咁样呢个系应该要多一个钟头啦 吓，下次咯，有机会下次再讲讲啦，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首先多谢阿萧恩浩博士， 多谢大家，多谢。 OK， 咁咦，见到阿基哥未啊？哎，喺度啦，好精神啊！我见到佢，梗系拣咗啲好多俾大家听啦，所以一阵间十二点后咧，记得听住张伟那些年张伟基啊。咁啊，聽晚咧，岑日飛請嚟吳思源同周振賢講講新冠疫情下嘅臉狀問題，咁呢個都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嚟嘅。仲有一首歌，林峰唱嘅叫《幼稚未完》，希望係咁啦。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口绝望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风中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